听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努力工作的一周，耶！今天又是星期五啦，各位好，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开启我们的周五 party。 每日每夜喝饱回忆，连吃饭的味才到。这份老根直奔吹熄都全部重演，我的天， 明明读的书不犯贱，怎么当下我也被讨厌，明明口味吃的不咸，身体却依然讨厌， 生活没有消遣，我就是别人的消遣， 消遣危机就是传奇，需要启动 Friday mode 追剧加购物手指过冬 Friday mode 很爽后我都哈哈哈哈大笑，爆刷一波我就刷到跳。也不说声拜拜，这个眼泪大片免费，是否运气太惨，地方上的歌很需要各位的关爱，宝宝关怀， 天下新增总是便秘，软面鸡通常很便宜，发现医生学名人从不过便秘的 宿的宿， 男友还不搭理，直接还放 EBFB 危机就是传奇，需要启动 Friday mode 追击加购物手指展开， 跳不起蛋怪 这个 Friday 模式哼着哒哒哒哒。 Thank God it's Friday, 星期五的空气和星期五的节奏就应该像此刻我们听到这首 Friday 超展开一样，带着各种各样的韵律和各种各样的轻松的状态。这首作品呢，也是魏如萱和 J 上合作的一首新歌，在 在刚刚提名的第29届台湾地区金曲奖提名名单当中呢，娃娃魏如萱和陈珊妮共同作曲的《不要不要》那首歌，也是让娃娃魏如萱然后提名了最佳作曲人奖，而这上呢也是提名了最佳新人奖。OK，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继续开启土耳其之旅。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已经走了一周了，走了一周好像发现土耳其还是玩不完，好多好多地方值得一逛。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去到了伊斯坦布尔，今天继续伊斯坦布尔之旅，东西世界的终点，中是中间的中哦，帝国呢在这里崛起又倒下。伊斯坦布尔是那种三天就可以逛完主要地标的城市，但是即便你的年假够长，即便你有时间可以在伊斯坦布尔待上半个月的时间，每天依然可以带给你足够的惊喜。所以说伊斯坦布尔是一生中绝对值得一去的地方。想象一下，清晨呢，或者是在市井的吵闹声当中醒来，或者是在一片静谧的声音当中醒来，然后呢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去品味一种独有的惬意。这样的状态可能一天想发脾气，你都会发现自己哎没脾气。秉阳，宋秉阳的新作《没脾气》，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听着这样的旋律，哎呀，这么的清爽，旋律这么的上口，好像想发脾气都挺难的一件事儿。人呢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不管你是走那种非常高冷路数的，还是那种非常霸道、脾气非常大的，好像总会有一个人，就是能够让你没有脾气，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 bug 的存在。有他在的每一天呢，鸡汤一点的说，好像满满的都是爱，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宋秉阳《没脾气》所要传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希望各位都可以找到那个让自己没有脾气的人，这一天你过得很开心，你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非常的神清气爽。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每一次行程呢，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地标式的建筑，也会邂逅很多的人文的风景。当然，这一路你自己内心也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成长和变化。曾经很在意的一些伤痛，也许会随着时间，随着景色的变化，自己的内心也从很痛的状态切换到此刻我们听到的安哲张韶涵的不痛。 感觉加上一点我对你的思念，承诺不算太遥远，遥远只是一瞬间，一步步靠近终点，再差一步我们踏上永远。谎言让人太陶醉，陶醉在你给的世界。我不想不愿不去承认我的执着，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是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你不看不听不说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不哭不笑，只剩下沉默，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走。 来自于安哲拉张韶涵《梦里花》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歌曲《不痛》。当你感到非常的疼痛的时候，希望可以像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所唱到的一样，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走。高飞远走去哪里？不知道目的地是何方的时候，不妨听一听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哎，这个节目呢会给你一些灵感，让你的痛真的就变得不痛了。比如说当你感到非常难过的时候呢，可以来到伊斯坦布尔去转一转托普卡比故宫。托普卡比故宫呢也叫做奥斯曼老皇宫。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呢，就开始着手兴建了。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苏丹搬到了欧式的多马巴切新宫为止。这个皇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托普卡比皇宫呢，一共使用了300多年。这个故宫非常的厉害，奥斯曼各个时期的璀璨宝物都被保存在了帝国的宝库当中。 所以每一天都会有大量的游客来参观，然后每一天都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惊叹声。当然大家的惊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你真的很难想象这些宝物的精美绝伦的样子。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当年帝国的实力是可见一斑的，而看到那些精美的宝物的时候，哎，你真的是很难把现实跟它对照起来。于是此刻听到这首歌曲 Hard to Face Reality 非常非常的合适了，来自于 Justin Bieber。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Oh, oh, even though you might get mad at me. Oh, oh,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adjusted to my lif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tay away for the last time. And you're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It hurts me to know that lie.Trying to protect your feelings. You read in between the lines. Hope your heart is turning headland.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Oh, oh. Even though you might get mad at me. Oh, oh.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Don't be afraid to stand alone.Don't be afraid to stand inside your comfort zone. I know it's hard away from home. And it ain't easy all alone. Relationships over the phone. Talking to your significant other all night long.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Oh, oh. Even though you might get mad at me. Love and death are quite similar. How they come and go like cat burglars. Reality is kind of hard to face. Like actual facts, it's a flat earthers. Rain's a requirement for flowers to grow. And pain's a requirement for power to grow. It's a miracle how one can change from one what was just hours ago. Such is life though, it's just a cycle. The bigger picture and the smaller picture exactly the same, it's macro micro. Crack your atom and let your light glow. One day you can be the king of pop, and the next one just be wacko Michael. It's human nature, just like he told us. Let's face reality, crack the cycle Know it hurts to see the truth in your face. Circumstances bring you down to your knees. Go on and cry in ocean, but don't drown in it. Enough to put your heart at ease. Oh, don't lose your self-esteem. I apologize for being a man. It's way harder than what it seems.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Yeah. 据说很多 Justin Bieber 的老粉丝听到此刻我们听到这首 Hard to Face Reality 感到非常非常的泪目。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曲呢是几年前 Justin Bieber 的弃曲，弃曲呢就是当时放弃不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的。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想到了 Justin Bieber 以前曾经叛逆过，有一段时间真的就像歌名唱到的一样很难面对，但是好在 Justin Bieber 并没有放弃，凭借自己的实力呢重新的开始带来自己全新的曲风，重新的回到乐坛当中去。这首作品呢也将收录在 Paul Bear 的新专辑当中。前面我们说到了托普卡比故宫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精美绝伦的宝物，都有什么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 吧。宫殿面积非常非常的大，里面有很多的收藏品，但其中最惊艳的珍宝馆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钻石，大到什么程度，你去了以后你的嘴巴一定会张开发出 amazing 这样的一个惊呼。但是这样大大的钻石是不允许拍照的。 Like a dog, I'm drooling. Close your mouth, boy, and just prove it. ain't a bad girl, believe me. Oh yeah, yeah, yeah. You gon' make me pop some tags, fashion season. Sauce Unfair 来自于 BB Licks。 BB Licks 呢有一首大热的单曲叫做 Mean to Be， 这首歌曲呢也是跟 Florida George Land 合作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让他声名大噪，于是呢他也是宣布首张专辑将会在今年正式的发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将会是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如果这样的作品可以吸引住你的双耳的话， BB Licks 这位歌手呢你可以关注一下了。来到土耳其，总会有人觉得这个里非常非常的神秘，很抑郁，很有情调，很别致。 都年少的输给了你哭的， 会贪恋这里很多的美景， 努力快乐才最难过，对我来说有更好的选择，可以在那样做离你就远了，我伸出手却又往回缩，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2018届夏季毕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开幕。来自绘画系的毕业生郑博用这样的作品表达对快餐时代的反思。每年的毕业展都备受社会瞩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较小的毕业生体量涵盖了众多的研究方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卢晓波表示，在毕业生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对学科前沿的思考，对民生的关注，也能体会到学生们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意识。此次展览呈现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与设计学学科各专业方向近220名硕士毕业生的作品，其中含深圳研究生院艺术硕士28人，展出作品约900件，涵盖了11个培养单位的毕业生。据悉，展览将持续到6月8号。最后来关注天地生成造化品会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瑰宝大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将持续到8月19号，110件馆藏精品文物与公众见面，是近15年来首次大规模公开对外展出，其中包含20多件一级文物。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各位，带上音乐去旅行，继续出发。我是泽华，这首新作来自于王嘉尔 X。Look up in that X, riding with the flow now, trying a new mix. Getting ready for about an X on me. Have your shower, make your rain, scoop an X on me. Gon' get it, boom, 聚在一起，想了半天到底带什么啤酒喝？喝着这么久根本不快乐，因为想不想想根本没有 super. It's already no, popping that X now, won't you hesitate on choosing that taste? Why'd you wanna stress out, living late? Tell them ASAP like a super X.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While walking down my next zone, no more time to lose. Busy talking on my next phone, flying to the world, not the Superman. Call me the X-Men, Super X, crushing with my team win. I made it, young.I'll bring you to the age of chicken drawing young fun. What about your bummer cat and nigga sign down? No super dicks, I'm a wagon team fine. Go get it, popping that dicks now. What you hesitate on choosing that taste? Why'd you wanna stress out, living late? Tell them ASAP like a super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it, get it, go get that X. 王嘉尔有很多的作品都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有大量比较简单一点的旋律，然后反复重复的歌词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洗脑，很容易跟得上他的副歌的节奏部分。刚才这首 X 呢，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去往土耳其，今天只在伊斯坦布尔这一个地方好好的转一转。很多人在喝下午茶的时候，特别是女生喜欢吃彩虹蛋糕， 觉得非常的漂亮，然后会晒图到朋友圈当中。如果来到伊斯坦布尔当中，你不光可以吃到彩虹蛋糕，你还可以邂逅到彩虹阶梯。想象一下，一个大大的阶梯当中是你最喜欢的彩虹色，你可以在这里摆各种各样的 pose， 然后呢分享到朋友圈当中，获得各种各样的点赞。彩虹阶梯呢，其实在伊斯坦布尔是原本有三座的，其中两座是比较烂一点破烂一点的了，颜色呢也被涂黑和涂淡了，之后呢政府又重新找了一个地方重新的油漆成了彩色，所以现在来到伊斯坦布尔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看到非常浪漫非常漂亮的彩虹阶梯。说到浪漫，怎能少得了这一首 Tia 袁娅维的新作浪漫主义，你心里的浪漫主义是怎样的呢？听听 Tia 怎么唱。 别人眼光不在意，人和猫都天生爱好奇，在这有限的时光里，我只想是你的不可代替。流浪牛的巴黎，手机水杯硬币，还有在路过每个城市都淋一场雨，别从我的屋里去 now and open your hands please。 我们都有天赋，潜意识存在浪漫主义，不需要掩饰和冲动，那是隐藏在身体里的超能力。 这样的都市时尚女生，既时髦又惬意， 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自在。无论是喝下午茶，还是和你的闺蜜、和你的好朋友出去逛街、出去做游戏、出去做各种各样的旅行小徒步，听到这样的作品呢，都会让你有些许的放松，些许的微笑，些许的时尚感。今年呢，天下袁娅维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 Tiara。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浪漫主义》呢，也是他和美国歌手 Kalani 合作的一首。 Kalani 呢，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凭借专辑 You Should Be Here 获得了格莱美的最佳当代城市音乐专辑的提名。刚才这首作品当中的英文填词部分呢，也是来自于 Kalani， 而演唱部分来自于他们两个人合作的共同完成。好像在城市待久了，有些人会觉得说，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身体不舒服，我觉得我脑子不舒服，我觉得我好像得病了一样。所以城市病这三个字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了。当你觉得有一种病人的状态的时候，不妨抽身一下，在音乐当中，在旅行当中，重新邂逅原本的自己。这首《病人》就像是一部舞台剧一样，非常非常的精彩。一开始的浅吟低唱，到后来的去释放自己心中的种种的那种压力也好，种种的病态的东西也好，包括在这个歌与歌之间的转场部分，我们可以听到有各种各样的呻吟声，有无病呻吟这样的感觉。 当然也有是真的生病了，自己身体非常痛苦发出的这样的一种呻吟的状态。这首《病人》呢，也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去年的《心理学》这张专辑当中，而这首歌曲的作曲呢，也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本身，作词部分来自于姚若龙。这张《心理学》呢，也是在今年的台湾地区金曲奖当中获得的挺多项的提名的，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怎样。好了，今天我们去的是伊斯坦布尔旅行，接下来我们将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大巴扎。大巴扎本身呢有市场的意思，这座市场还真的是挺大的，而且人非常非常的多，每一天都是人头攒动的样子，商品自然也是琳琅满目的。此刻11:46，让我们一起来到大巴扎当中去好好的购物一下。在这里血拼，我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珠宝、器皿、毛毯、玻璃、陶瓷等等商品，很有伊斯兰的风格。当然推荐购买的商品呢，有玻璃做的土耳其之眼毛毯、玻璃制品等等。不过各位来到这样的大市场当中购物，一定要记得去砍价哟。砍价的时候你可不要心软，因为你一个心软可能会让商家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购物的音乐少得了这首新作吗？ One Republic 和 Logic 的一首新作 Start Again。Forget my sins,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I know that I messed it up time and time again, but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I was switching up the lanes, stepping out the frame I'm in. I was pulling on the reins, sick of all the same happening. I swear I was looking for disaster mixed with a bottle of gin. And just because I come home after doesn't mean you take me in. You see my world is spinning like there's nothing below. You see my world is feeling like it just might explode. And yes, I know it's hard to take it backwards. For my mind, I need to get it right, need to see some light come in. Can I just turn back the clock? Maybe I'm unappreciated, like my presence in your life has been alleviated. I feel like everything I've done before is different now, but I can see clearer than ever from a distance now. Every day I do it, I've been going through it, but you never knew it, cause I never showed you. You gave me the world, so I feel I owed you. I'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mirror, that's the old you. I'ma get it right now, don't know how, but I promise that we're gonna make it somehow. I'm all in, it's from the heart again. Open up your mind and maybe we can start again. Can I just turn back the clock? Forget my sins,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I know that I messed it up time and time again, but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去年随娜戈麦子担任监制的一部青春悬疑美剧《13个原因》第一季播出之后呢，可以说是大受欢迎。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在第二季开播的时候呢，已经听到的第一首《13个原因》当中的原声带，就是来自于随娜戈麦子演唱的《Back to You》。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Start Again》呢，是来自于 One Republic 和 Logic 的合作，同样也是《13个原因》当中的一首原声带。听原声带都这么棒，这个剧真的也是值得看一看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刘思涵，他是我。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做什么朋友，他从来没有看护我， 次终止错误的痛苦。他知道我在时空的角落会慷慨的让给他来占领所有，明知道他其实是对手，却一直无力被他折磨，被他动怒，本能留为被他的坚硬后果千万不可脆弱挣脱。做什么朋友，他从来没有看过我，假装是朋友，会造成恶果。不幸的是现在这模样，他是我，浪漫偏空，就因为我不懂一笑痛，偷走了我累积的飞在我脸上的笑容。我知道他不是个队友，却已在无力被他出卖，被他陷害。我什么时候才能够逃走，不想和他永久一同。做什么朋友，他从来没有看过我，假装是朋友，只会造成恶果。不幸的是现在这模样，他就是我。做什么朋友，他从来没有看过我，假装是朋友，他什么点头都没有，完全是个错。他只是会造成恶果。不幸的是现在这模样，他是我，他是我。 这首作品来自于刘思涵的《他是我》，也是一首挺现实的作品。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太面对真实的自我，觉得那个歇斯底里的人，那个痛苦的人，那个夸张的人，那个极度的人，好像跟自己无关。但是 excuse me， 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没有办法，他就是你。这一周多来，我们在土耳其好好的转了转，领略了不同的风景，然后你会发现土耳其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国度。它不仅仅是口口相传的这里多好玩，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你可以邂逅到很多的人事物，这些邂逅可以改变你很多很多的看法。好了，11点5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的行程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我是泽华。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的度，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染尽我语言，亏欠都是字典，也不能被讲解，多想说句罪孽，再偷偷的怀念。